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啊，继续有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卿喺度。早晨啊， 早晨 啊，喂，今日同你讲下咧，倒数呢个杭州亚运啊，9月23号咧就系呢个杭州亚运嘅盛大开幕啦。咁啊，近排你啊都参加咗好多唔同嘅体育运动项目啦。咁啊，上一两个礼拜我见你都有入场睇下呢个香港金牛队。 系啊，我觉得几精彩，尤其是现场嘅气氛咧，我觉得系好难去比较，同埋电视机系睇唔到呢一种气氛。 咁啊，呢个全国赛啦，咁呢一季咧就暂告一段落啦，因为咧喺呢个 pay off 啦，即系季后赛咧，咁金牛队都出咗局啦。咁不过系一个几好嘅开始嚟嘅，咁啊往后第二季、第三季咪再打好啲咯。同埋好有趣嘅，即系成日都觉得一入到去球场嗰度，尤其是喺修顿睇波咧，好少升国旗啊、区旗啊、国歌啊咁样。咁嗰个归属感都第一喺度啦，第二就系旧时打甲一你唔会唱国歌噶，因为你而家打紧全国赛，我估譬如金牛队作客去到譬如辽宁啊、陕西啊、石家庄啊等等，都会就唱国歌。 我觉得另外最重要咧系有嗰个仪式感喺度， 系啊系啊， 即系会大家会对成个赛事都会觉得喂好庄严之余，我哋需要经历一个庄严嘅嘢，大家对成件事都好认真啦， 系啊， 然之后都好认真咁样去享受呢一场篮球嘅比赛。 系啊，咁啊又有啦啦队啦，跟住又有啲应援嘅产品喺门口卖下，即系成件事咧，老实讲，其实几似 NBA 嘅，即系或者学紧外国嗰个模式咧，就系话啊，人哋点样可以将个篮球产业化，将成个产业链做得好啲啊？ 所以我觉得个主场计划系好成功，即系点样由今次啊 NBL 啦，点样引去其他嘅香港唔同嘅一啲运动项目里面变成有主场嘅计划啊？ 系啊。 其实最重要仲有一啲嘢嘅，有嘢饮啊嘛， 系啊， 有嘢饮有嘢食咧，对球迷嚟讲咧，其实嗰个反应系好唔一样， 系正噶。虽然啦，即系唔系好似其他地方咁样可以啊，攞住杯酒精饮品咁样去叫做睇波啦，但系其实你无酒精饮品咧都有个气氛喺度噶。咁当然系入咗落去只胶杯嗰度啦，咁或者佢好好嘅都会有啲炮谷啊咁送下俾你。我记得咧有一次喺 LA 睇波咧都系噶，如果主场球队咧赢咗几多几多分之后咧，跟住全场咧一齐有得食嗰啲墨西哥脆饼啊咁样， 哦 ，natural 啊嗰啲 系啊，类似咁嘅嘢啦。咁跟住大家又好似好开心。咁嗰阵时我第一次去睇去 LA 睇波咧。都个感受啊，无端有人递啲嘢俾你食嘅，以为要钱啦。 系， 原来咧，因为球队咧主场咧半场嘅时候能够超过50分咧，就有赞助商就请你食咁样。 其实几好嘅，尤其是对球迷咧，会去到哇，差唔多到呢啲翻位，大家再积极啲啦， 系因为有嘢食啊，有嘢饮啊咁样。 咁所以都系一种好大嘅影响嚟嘅，其 实系啊。咁啊，睇下第二季啦，可唔可以继续咧？继往开来啦，做得更好啦。咁啊，政府方面又可以多啲支援啦。咁啊，全国赛咁啊，第时又打到翻湾区啊，等等成成啦，咁啊，搵日再同你入场再睇下波啦。 好，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新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上集咧，记得咧请咗两位同学仔啦，一位咧就喺暨南大学嗰度咧，仲读紧医科嘅，另一位咧已经喺福建嗰度啦，系啊，咁啊读紧咧呢个哇犀利环球金融啊吓，今日咧就除咗同学仔，我今日请一位教育工作者啊，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嘅许校长啦，许振龙校长啦，同我哋分享嘅校长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哇校长早晨对主持人呢一句咧。好好耐冇讲，我细个都好愿意尊师重道嘅，同埋成长嘅过程之中咧，都有好多好嘅校长咧陪伴我嘅成长嘅。咁啊，虽然就因为我成长嘅时候，许校长可能仲系 好细， 系啦，有幽默感嘅校长，我最中意同我哋倾偈。好啦，许校长今日咧带咗三位同学仔嚟啊，亦都系你哋学校嘅学生嚟嘅。咁啊，对接翻啦，咁啊，节目叫湾区生活一小时，我知道你啲同学仔嚟紧有机会啦，或者已经咧喺内地升学啦，成功啦。咁不如你去介绍一下一啲同学仔，同埋你又讲下啦，即系喺教育工作者嘅角度啊，讲下喂内地升学嘅优势究竟喺边度咧，释除到一啲家长嘅疑虑咧。咁因为你一定系业内人士咧，你讲就一定比主持人嘅力度同埋压力咧就高好多嘅。咁啊，许校长将时间交俾你啦，系要通常咧学校嗰啲早会要拍下字幕噶嘛，好交俾你讲啊。 好多谢你。咁咧今日我同三位同学嚟到即系电台啦。咁我相信呢三位咧佢哋各有特色。咁啊，一位咧已經係喺華僑大學畢業啦，另外兩位咧就喺復旦大學就讀緊嘅。咁、我相信咧，我哋黃楚標中學咧，其實同學佢哋喺升學嘅出路咧係非常多元嘅。咁可以有啲留喺香港讀啦，譬如港大啊、科大啊等等。咁亦都有啲咧選擇到內地去發展。咁當然去外國嘅有，但係少數。咁我相信咧，近年咧，即係我哋啲同學咧，更加了解即係香港嘅發展同埋國家嘅發展啊。其實翻內地升學咧，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出路。咁除咗北大、清華、復旦，我哋學校啲同學都會去之外咧，其實喺灣區，譬如中山大學，去年我哋都有好多位即係進入到啦。咁甚至中山啊、暨大啊等等等等，我相信咧，其實內地嘅大學非常之豐富。好多嘅科系啊，好多嘅发展咧，亦都唔系我哋香港人想象到嘅。咁、因此咧，能够上去学习咧，我相信可以托付咗三样嘢。 系 第一，托付一个人生经验，因为有香港经验以及内地经验。 系 第二，能够接触到咧一啲新嘅学习学科嘅内容同理论。咁好多咧都系相对前沿嘅。咁第三咧，我相信咧，将来咧佢哋系学有所成啦，可以喺内地发展，亦都可以翻嚟香港贡献翻香港。咁我相信咧，无论如何都系对国家系有利嘅。 冇错， 我都鼓励佢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系啊，咁啊，许校长一直话咧，亦都系我头先咪后咧同许校长讲嘅，因为其实内地咧反而有啲学科啦，譬如杭州有啲大学咧已经有啲量子科技研究院咁样。一讲量子科技，你可能即刻已经讲紧，哇，系咪睇紧钢铁奇侠啊咁样？咁啊，并不是啊，其实即系。真係我哋依家今次咁嘅應用科學已經去到量子領域，亦都係真事嚟噶。咁喺嗰啲研究嘅層面咧，以至咧科技嘅層面咧，都可以深而更深咁去推演咧，都關事嘅。特別啊，主持人譬如讀媒體或者新聞系咧，其實內地已經可能用新媒體系啦，即係今次咁嘅報紙係一種媒體嚟嘅，但係報紙。可能有機會唔係主流媒體啦。當我哋奔向主流嘅時候，咁乜嘢先係新媒體呢？乜嘢係 creative media 呢？呢個都係往後可能先係一個時代脈搏嘅推演或者進程之中嘅一個產品咯。咁樣咁，所以即係頭先許校長講得好啱啊！即係反而內地有啲學科。其实行先过香港，白啲咁样讲，会唔会系咁啊？ 绝对系啊！甚至乎咧，有一啲喺香港咧，其实你想读都冇机会嘅。譬如我哋之前有一位上一届咧，我哋有一位同学去咗清华大学，佢系学呢个航天航空嘅。咁我相信咧，呢啲系想象唔到嘅，即系喺香港人嚟讲，系嘛？更甚咧，亦都有啲 想象到嘅。我哋依家有在学专员喺香港有 recruit 噶嘛，所以我哋慢慢想象得到噶啦。我哋开始想象得到噶啦。 当然呢啲完全系应验咗，不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下都得嘅。但系我相信咧，要与时并进咧，要把握个时机咯。 冇错， 到香港有嘅时候，可能已经系一段时间之后。所以咧，面向内地都可能系一个升学好阔嘅宽度。咁我相信配合翻香港嘅年青人啦，多元多变、创新嘅思维，咁其实咧选择会更多、更明确。 咁啊，校长头先提到年青人啦，好啦，校长将个麦俾啲年青人，我哋有发表下啲意见先啦。嗱，头先都有讲啦，不如我哋先问咗啦，即系喺华侨大学毕业嗰位朋友仔，或者华侨大学读紧书嗰位朋友仔先啦。喂，不如你又介绍下自己啊？转个头，我哋临尾先同两位复旦嘅学生倾下偈先，好嘛？ 好啊，大家好啊，咁我叫阿 Neil 啦，咁咧我就啱啱好今年喺华侨大学嗰度毕业啦，咁然之后我系读国际经贸专业嘅，咁而家咧就喺大湾区前海嗰度咧就喺度尝试创紧业啦，咁然之后嘅项目咧咁都系由我喺大学时期孵化出嚟嘅，咁系一个广湾之星嘅文创工作室啦。 哦，好好好、啊，呢、這个亦都系对接到，譬如我哋有啲嘉宾，譬如 Whitman 啊，咁啊前海你都知道有啲孵化器啦喺当中啦，咁啊我唔知系咪都喺个过程之中都帮助到好多年轻人啦，譬如喺前海嗰度创业啦，喺个文体类或者文创或者科技领域咧，可以站得住阵脚啦。啊，我又先问下你啊，毕业之前嘅一啲嘢先啦。啊，其实嗰阵时翻到内地读书咧，有冇啲朋友都话，哇，你翻到内地啊，喂，会唔会都真系适应唔到噶？或者内地啲学生有啲某啲专项系叻过你嘅，惊唔惊个竞争能力被削弱嘅？又调翻转头，你可唔可以攞住你嘅优势，叫做争一日之长短噶，同内地嘅学生咁啊，交俾你去讲好吗？嗯。 好啊，咁我分享一下我嘅故事啦。咁我嗰时咧啱中学毕业嘅时候咧，我就冇即刻去入翻大学嘅，反而系 gap year 咗两年嘅时间，即系喺度比较紧我最后应该到底去英国嗰度读大学啊，定还是系翻内地？咁我喺我决定系去内地升学之前，我有一段时间 stay 咗喺英国嗰时，到时候同许校长有联系。咁嗰阵时就喺英国嘅时候系读foundation 啦，然之后咧就喺度。嘗試去適應英國的生活，但因為我本身英文基礎不是很好，我想讀的科目在香港又收分收很高、之後呢我就覺得咦，我在英國可能要用英文去學數學，對我來說是難上加難、最後呢就選了折衷一點回內地那裡讀，是啦，咁之后咧就去到华侨大学啦，咁、然之后咧喺华侨大学咧，我哋嘅科目咧系中英混合咁样教，因为国际经贸我哋嘅专业课堂系用英文教嘅，但我嘅数学咧就好友善啊， 咁跟住咧你就舒服好多啦，系啊， 系啊，系、 用又多咗中文去学习咁样系嘛， 系啊系啊，同埋之前喺内地嘅时候，我啲普通话都会好强烈嘅香港嘅， 系啊，口音系嘛， 咁但系苏花而家去翻嚟香港，我讲普通话。可能大家都分唔出我到底系 哇咁劲有料喎，劲哦！因为主持人都有考嗰啲国家级卫语委嗰啲考试咧，其实都几难啊！即系我自己成长嘅时候咧、其实啲普通话咧真系好普通噶嘛，同埋我哋上普通话堂咧，其实旧时细个啦，中学啦，轻轻地啊嘛，因为佢未纳入正规咧。你知香港學生都係求學求分數㗎啦，你睇我個樣子都知道係咁，咁你就會 focus 咗分數多啲佔優嗰啲 patch 囉。咁但係如果普通話係需要評分啊或者成呢，我深信呢香港嘅學生啲普通話會進步速度超快囉。係啊，咁樣。咁所以你頭先有講可能喺內地一啲 present 啦、即係都要用返普通話去講就可能會好啲呀，會唔會係？ 係啊，因為其實普通話我哋望落佢似系一个学科啦，但其实佢系更加系一个人际关系嘅一个关键。我真系特别，我哋喺内地读书嘅时候，好多时候考你嘅，即系大家都好优秀，人好多，然之后同你考得入同间一本大学，即系我哋话一本系内地比较好嘅学校啦。咁一本大学嘅同学仔，佢哋基本上系各个省嘅状元， 一定啦， 咁样嚟到，咁样。比较嘅时候，好多时候就已经唔单止喺学科上面做比较，我仲要喺我哋嘅人际关系啦，喺我哋嘅一啲社会实践嘅能力上面，所以我觉得相对嚟讲系一个比较综合嘅修炼。 咁啊，真系有好多嘅得着啦，咁样期待咧大家可以喺湾区啊或者内地其他唔同嘅省市咧嗰度咧学成归来，咁啊贡献翻香港或者贡献翻成个国家咧，咁就非常之好啦。今日早上咧多谢晒许校长啦，同埋哇你即系。咁杰出嘅杰出学生系列 show 晒出嚟啊，系咪啊？我估咧喺学校嗰啲拉出嚟啲 banner 有佢啲样啊，系咪？通常都系咁啊，唔系呢个讲笑啫，系啊。多谢许校长，咁啊，下次再同许校长同埋其他学生倾偈。多谢你哋上到嚟嘅节目，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总不知。 手下贱，谁料他于天空降落，似要擦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孤寂？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先露脸？每回都将我跟你相比较，谣言满天飞，没礼貌。我心里乱跳，在袋中应数问题，不记得思考，在打量中这一秒，谁情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因为暴雨水浸嘅港铁黄大仙站今朝重开，部分设施提供有限度服务。至于连接黄大仙中心北管嘅 B 三出口就维持关闭。現場所見，商場內仍然有積水、污泥和雜物仍然未被清理。港鐵站內大部分積水已經抽乾，通道亦都維持乾淨整潔。出口前有沙包對防。有經常使用 B3 出口的市民說，今朝翻工特登提早30分鐘出門口。港鐵表示，黃大仙站部分設備因為水浸損壞復修需時， B3 出入口仍然需要關閉，預計排隊出入閘和候車時間可能較長，建議有關市民可以選擇使用樂富和鑽石山站去乘搭觀塘線，並且為行程預留充裕時間。韓聯社報道，北韓今日零時起在首都平壤金日成廣場舉行閱兵儀式，慶祝國慶75週年，是北韓今年以來第三次閱兵。北韓早前預告將會舉行民間武力閱兵式，意味只是展示工農、赤衛軍、社會安全軍等的民防力量，洲際導彈等的戰略武器可能不會亮相。報道說，中方代表團或觀摩閱兵式， 中方日前表示，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北韩国庆75周年庆祝活动，并且访问北韩。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民主党议员佩洛西宣布，将会竞选连任三藩市选区的众议员议席，打破有关他退休的传闻。佩洛西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需要向世界展示自由和正义，是他决定再次参选众议员的原因。现年83岁的佩洛西自1987年开始担任众议院议员，在2007和2019年两度成为众议院议长，是美国历来首位亦都是唯一一位女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去年国会选举之后宣布不再担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但是继续留任众议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大骤雨和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色稍为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继续跟进翻啲封路啦，咁就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港铁站嘅中慢线仍然需要封闭，车龙咧排到过去定富街。咁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港铁站对开咧，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而家咧中慢线都系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定富街。咁另外咧，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啦，现时咧一大路段需要洗地嘅，咁就系包括啦由机场路去进运路嘅支路，近国泰城对开一段，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咁就系因为较早前有意外啦，需要洗地，现时咧由机场路去进运路嘅支路，近国泰城嘅全线系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受到较早前山泥倾泻、路陷同埋塌树影响，现时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门牌53号嘅全线、香岛道同埋浅水湾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黄麻角道去赤柱军营方向近圣士堤坂湾嘅全线、大埔公路大埔滘段来回方向近波面径嘅全线、石澳道近烂泥湾嘅全线、耀兴道嘅全线，以及系浅水湾道16号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咧，现时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正常，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过去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在虎壁门口遇到被开除的郑经，故意装作同病相怜，令到郑经放下戒心。在周游鼓励之下，仲去举报，既重拾清白，亦都能够得到离职补偿。咁样可唔可以令到虎壁撤诉呢？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思芬啊，呢排除咗好多人同我讲下啲生活啊家居嘢之外咧，竟然多咗人问我凑仔经，但明明我都未生仔。 正常嘅，杰同皆因我哋星期日节目《世一潮妈》越嚟越多人听啊嘛， 咁系好事嚟。不过都唔好唔记得，我哋继续都会同大家分享生活嘅。 所以逢星期日朝早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思芬同埋崔杰同。 10点先听《世一潮妈》，11点再听新生活。 神州大地，风起云涌， 近代中国 九一八事变， 事件发生嘅日子往往会同国家嘅屈辱有关。咁其实系有一个好强嘅民族主义喺后边嘅。 主持冯杰、范永聪， 今集同大家讲东三省地理以及地缘政治角力点样触发九一八事变。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近代中国，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我哋翻到嚟咧，我就想同阿奥咧分享一下咧，我喺湾区嘅啲小经验。 好啊，好啊， 系因为咧，我成日咧翻到去内地咧，都有一个地方系特别特别中意去嘅， 喺边度咧？ 系超级市场 哦，但系内地啲超级市场咧，近排都有啲报道啊，有可以同你去讨论下、研究下啦。因为佢哋都系实施会员制嘅， 系 咁你冇嗰个会员咧，究竟点样俾钱咧？嗱，呢个就系主持人其中一个疑问啦。咁、当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近呢几个月咧都成日翻去湾区嗰度玩啊，买买饮饮食食啊，可能你哋已经 留意到或者 申请咗会员啦。我唔知道啊，但係我知道呢，佢哋某部分嘅超級市場會員制嘅，但係呢其實佢會員制嗰超級市場呢亦都係外國大型嘅超級市場嘅子公司嚟嘅， 係 咁樣。好啦，咁交俾 PC 多 講。我哋分兩種啦，一種係可能喺普通商場大家會去到嘅一啲超級市場啦，咁嗰度呢都有一啲會員制或者儲分嘅一啲 制度 啦。咁價錢接近差一半嘅、即係同零售價建議零售價就差一半嘅。咁、但係就好簡單，純粹可能係你透過一啲電子支付平台呢，然之後掃咗個二維碼登記少少資料呢，咁、你就可以成為咗會員㗎啦。係啦，咁所以你就可以睇個會員價嚟購物嘅。 OK， 咁下次如果我返到去冇會員，你就 pin screen 俾我，我用你會員啦，順便幫你儲埋分。 可以嘅。 因為呢啲嘅大型超市呢，點解內地嘅民眾咁鍾意呢？就是因為佢哋多數都係買一啲叫做正貨啦，同埋係進口貨。咁佢哋就覺得啊，叫做買得安心啲啦，同埋調翻轉頭咧，就係個消費模式都有啲中產噶嘛，內地都咁即係高端少少咁啊，入去買咯，係咪咁樣咧？你嘅觀察？ 好，你啱啱讲呢就係一个大型嘅超级市场啦、即係我哋讲緊大型嘅一啲外国品牌返到嚟。 好夸张㗎嗰啲，其实呢个楼底呢十尺咁高㗎，唔係我夸张咗啦，总之佢个楼底真係好高㗎。 其实类似嘅嘢香港以前係有出现㗎嘛，係呀、有三个字㗎嘛，以前嗰、那个。 唔记得咯。 係呀、我印象中都唔少㗎，但嗰类型呢就都係必须要系会员制啦，好似啱啱欧讲啦。咁、我知道个会员费用其实唔贵嘅， 系 双位数字嘅会员费用嘅啫、但系你绝对咧喺你买几样嘢之后咧，你就会发觉已经 cover 翻嗰个数。 不过你嗰个会员就要绑号咯，即系要绑翻微信号或者绑翻电话咯，即系你要内地电话咯， 支付系统啦都系。 系啦，你要绑翻内地嘅电话先可以搞得掂，因为其实我最近一次譬如翻深圳咧，我都有去内地。整嗰个叫超级市场嘅叫乜乜先生啦， 系 咁乜乜先生咧，咁佢就都好夸张嘅。你去到个超级市场入边咧，佢上边有啲嘢喺度运送紧嘅咁样啦，咁啊俾啲人爱嚟网购用嘅。咁、可能你上网点餐已经点咗啊，我今日想青红萝卜煲猪骨咁样，咁佢就帮你执晒啲料，跟住就送去你屋企，你就即刻可以煲咯。 哦、即系咁嘅一个操作咯，大概系。 系 你有冇去过啊？呢、這个 如果、 這個、 如果你用嗱呢个超级市场，我首先冇去过啦。但如果呢一类型咧，通常就已经直接喺一啲网上平台咧，直接 order 咗已经送嚟啦。咁就好少会去到超级市场先再去买，然之后再等佢送，因为呢个过程可能都已经惊佢会有变坏嘅情况啊嘛。 系， 所以就通常直接 order， 然之后就直接送嚟咁样咯。 系 啊，但我自己咧、就中意行内地嘅超级市场嘅。咁、当然而家又降车不上啦，咁好兴就系买咗一大扎嘢摆上车，直接揸翻嚟。 系 嗰个生活指数，因为我谂最主要系个生活指数嘅问题啊。嗰度有，只要你唔系买一啲叫做进口货品嘅话咧。其实价钱是比香港接近平一倍的。 嗯。 是啦，甚至可能有一些品牌呢是在内地有设有厂房，尤其是可能是一些冲凉油啊、即是冲凉的或者洗头水啊那些呢，在内地设有厂房呢个价钱呢都会是平一点。 是 啊。咁而啱啱欧有讲啦，大型连锁超市啦那类型呢 是不同的。嗰啲唔係買散貨嘅，係啦，嗰啲係買咩咧？你真係叫原箱貨啊！ 哦、 即係你大膽啲，唔係講一 pack 一 pack 嘅可樂去買，係一箱一箱可樂買咧，真係好抵。可能你圍翻可能一兩蚊一罐都唔出奇，因為而家可能講緊一 pack pack 買細罐裝，可能都係兩蚊一罐啫。但係當你講緊一箱買，你可能圍到可能一蚊到啊 咁 样，系啊， 咁所以有啲朋友仔可能有港车北上嘅，又上去买翻旧本咯，咁都明白嘅，因为你始终港车北上都有个洗费喺度嘅，即系我哋虽然成日都讲话啊好便捷，或者你申请到摇到号之后，但系过程之中你有好多嘢都要有洗费嘅，好老实讲，即系譬如。我哋埋单计数啊，即系又计下个港车北上个洗费啊，咁你夹夹埋埋都应该要使唔使三千几四千蚊？ 要超过，一定超过。 系咯，咁你谂下，如果你真系消闲嘅形式，咁你用咗可能四五千蚊啦、我打个譬如四五千蚊，咁我哋香港人个性格都系谂住点样可以 维 翻个皮咁、 啊、 样，咁所以有咁嘅操作都系明白嘅。 嗯， 系啊，咁不过即系大家去买嘅时候就即系量力而为啦，同埋即系主持人都好想帮大家格下价嘅。头先话维翻皮之外，咁你个有钱又系点咧？系咪先？ 冇错冇错。 咁 同埋你其实上落都要俾桥费噶嘛。 系啦、啊，咁但系你会唔会翻去内？我哋又入油又平啲咧，嗱呢啲全部都考量之列啦吓，咁、你自己计数啫。嗱 ，PC 咧就有呢个港车北上嘅，咁但系佢就揸电能车嘅，佢个维皮咧又同大家唔同嘅，系啦。咁但系主持人咧就我唔系揸电能车嘅，咁我维皮咧就有少少 唔同嘅， 有唔同嘅， 冇错。 咁所以咧呢啲咧就交翻俾心机旁边嘅听众去计一计，究竟买嘢抵啲啊，唔买嘢抵啲啊，买到成车都系抵啲啊，定还是系点啦？ 但都系提一提啦，即系你当你。你真系去买选择去买嘢嘅时候咧，翻到嚟香港，可能你都仲要考虑就系边一啲嘢系可以入到境嘅，系啦、 啊， 必须要睇清楚。 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若你面容不好。收到信号，行下去全是惊涛。你要紧，哪怕沿途是挣扎与疲劳，别投降，坚守撑下去你的路，能成就更高。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就算面前屋顶塌下了，仍然 虽经盼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挨过去能够你骄傲，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你都脚步提起，一直不需预告，还是可开展旅程，和你会做到。就算暂时不好，自信定能划破迷雾。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同你讲下饮饮食食啊。上两个礼拜呢，咁由上个礼拜打风呢就冇得返去内地啦。咁但上两个礼拜呢，其实我就抽咗一日呢又返咗去深圳啦。咁、今次呢就去返啲热门啲，喺福田嗰度呢又有走走啫。即係有少少嘢呢要买，咁上去福田咁去买下啦咁样。其实呢係好无聊嘅，只不过有个契机咁样。我想买啲原浆啊，即係原液嘅啤酒。哦咁样啦，咁某品牌咧先有嘅， 系咩颜色啊？唔系，有几个品牌都有噶。 系啦，咁我就买咗一个国产嘅品牌啦。咁其实嗰个原浆嘅啤酒，我自己几中意饮嘅，咁所以咪上去滴两瓶落嚟咯。因为佢都成两 lit 一 lit 装咁样啊，系都重噶咁样。咁买咗落嚟，咁顺便就有饮饮食食啦。咁啊，嚟紧咧香港都会开个酸菜鱼丸先想食嘅咁样。咁啊。好似都要等下位又唔食字啦咁样，咁记得有一个烤肉店咧，之前有喺节目嗰度分享过，又系嚟紧喺香港开啦，咁又唔食字啦，反而咧就揾到一个咧西湖菜啊。 是 西湖，你知你有听过啦。 有。 咁呢个西湖菜我觉得啊都几精致喎、啊。 有啲咩食呢？ 佢呢就唔系每一碟上呢都上到去咁叫做好大件头㗎、即係有阵时你喺内地食嘢呢就好多嘢都系好大碟啊。即係譬如你食酸菜鱼，佢一盘咁样捧俾你呢，其实你就完结㗎啦，嗰个午餐或者个晚餐。一你斋对个酸菜鱼就搞掂。譬如 PC 你最鍾意食羊啦、譬如烤串羊，唔好话烤串呢，烤半呢，烤半隻羊呢，你都已经完结㗎啦嘛。 我咁睇㗎。係咪 先，即係你两三个人食啦，我意思係。 即係食呢类型嘅嘢呢，其实唔系净系食个食物咁简单， 系 要食埋个气氛嘅。所以咧，我自己觉得两三个人食咧系唔够嘅，真系一大棚人一齐要少少有啲争嘅时候咧，嗰、那个食物唔知点解又特别好食啲嘅。 OK， 咁啊呢个就系 PC 嘅睇法啦。我咧就去咗食呢个西湖菜咧，咁佢就直情话系好农家嘅西湖菜，咁有一味咧，其实真系好平。$12到啦，一个麻婆豆腐啦、喂，好地道喎、 西湖菜咪即系类似农家菜， 系啦系啦， 因为佢湖鲜啊嘛，即 系啦系啦，即系佢又唔系同你讲食海鱼啊，食海虾嗰啲啦，只系咧佢食好多湖啊河嘅嘢咯。咁譬如佢个剁椒鱼头系几出色嘅，剁椒鱼头就即系两边啦，一边咧就铺满晒青椒，青椒唔系大家好憎嗰啲西式嗰啲青椒，佢系真系即系我估你知啦，苦椒啦，虎皮青椒嗰啲青椒啦，咁另一边咧就红卜卜咁样咯。咁我觉得个剁椒鱼头咧做得几好，因为你都知道啦，要用啲大鱼头去整嘅，大鱼咧好多时咧香港买咧就好容易好腥嘅，咁咧你处理得好咧就系、用好多呢啲唔同嘅叫做材料咧，已经成个摆盘已经好靓啦。 鱼头咧唔会太饱嘅，因为唔算好多肉。 我其实咧对鱼咧系有一定嘅 要求 要求啦，因为其实我自己咧好少食淡水鱼。 系系， 主要嘅原因系咩咧？ 怕车， 我系唔中意有泥 泥 味。 嗱，佢咧就系用呢个烹调方法咧，就完全冇咗嗰个泥味啦。呢、个我 系 好肯定嘅。 系有 你谂下落超大量嘅呢啲香料，你点会有嗰啲味 啊？唔系噶，其实系要喺养嘅时候咧，或者你喺准备要由养啦，由养殖过程之后啦。中间仲有一个过程，就是、你买之前咧，系要经历一下嘅。 哦，系咩啊？ 系啦，就是、要饿下佢先。 哇！ 系啦，即系咧，你系要摆佢去一个另一个池度咧。 系。 咁佢再养一养咧，咁、哦、佢就会冇咗嗰阵泥味。 嗱，呢个就系饲养嘅技巧啦。 系。 嗱，我食呢个都系。全國店嚟嘅，所以我估都係人哋交啲魚頭去俾佢，佢齋做。咁總之我食嘅時候 OK 啦，即係令到 PC 又冇咗你話有泥味啊，或者嗰種味道啦咁樣。咁呢個德州魚頭我覺得 OK 啦。咁都係講緊60多蚊咁樣， 係 人民幣啊， 抵啊， 抵玩啊，真係抵玩。 你喺香港食都100多兩百， 我估需要啦。同埋香港唔係揾到啲咁地道咯，咁樣。咁其實我都佢咁，你基本一個德州魚頭，跟住加頭先，譬如我講嘅一啲麻婆豆腐，跟住你送碗飯，或者你叫個麻辣土豆絲炒咁樣咧，其實已經搞掂啦。 係啊， 即係你諗下，其實內地啲飲食文化好多嘢都聚曬喺個灣區入邊啦。俾你翻到大灣區，其實咧已經有好多唔同品種嘅嘢，其實唔係廣東省食得到嘅嘢， 冇錯。 但係都可以兼容得到，而且好夠正宗咯。 我諗尤其是最主要係因為阿歐你喺深圳，因為深圳咧 都湖南人， 七成嘅人口都係外來人口，大家會選擇去深圳度翻工啊，去創業啊等等，所以又真係嚟自五湖四海，我哋內地五湖四海嘅朋友都會嚟到深圳呢一度，所以佢裡面融納緊係講緊我哋。 唔同嘅 省份啊嘅一啲飲食文化或者一啲飲食嘅特色啊，都會嚟到深圳。 係啊，咁所以即係嗱，呢個純粹就係主持人其中一個體驗啦。咁啊，食完之後跟住再買啲嘢，咁啊落翻嚟香港咯。咁我估心機旁邊嘅聽眾其實依家好多時禮拜六日嘅時候都會做。即系翻去北上消费啦，好老实讲句，我嗰日甚话乎搭的士嘅时候咧，那个的士哥哥都话，我有听我哋做节目啊，跟住就问翻我哋一啲具体啲一啲内容啦、 啊， 咁你。外於電台，你有啲唔通我個餐廳名、我都講出嚟咩？ 我經常性出現啦，最近係啊，喂，你究竟嗰間嘢邊度嚟㗎？ 因為你話嗰個原液啤酒咩牌子咁，你電台好難講俾你。係 冇錯。 咁見到面再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啦， 或者可以睇我節目啦。 係啦，你嗰個超爽自駕遊，唔係你超爽自駕遊，你都品牌都唔出得啦， 唔出得嘅，但係有得睇喺邊度食啊嘛。有一睇嗰嚿嘢系啲乜嘢，你可以睇到实物啦。而家 啱嘅，啱嘅。今集你嗰个超爽自驾游去边度玩啊？ 我上一集我讲上一集我就去咗美国 光明 啦。 系啊， 下一集我都未知究竟系播 咩系嘛？因为拍就拍咗好多啦， 冇错。 剪就唔知剪到边度剪。 同埋咧有香港部分嘅，我期待大家可以睇下香港部分。同埋最重要一个，有一集系飲食片，嗰、一集。真系劲！ 你饮食篇应该邀请埋我去饮食食啊嘛，呢啲试饮试食专员。 我知道监制有听噶， 系啊 系啊。 好咁啊，最紧要唔使我埋单就得，唔系呢个讲笑。好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我好拍档 PC。 拜拜。眼睛铺满天照见恋爱前奏，已出走半天，各个街角行透达，仍然不够。升的气温不使真融化，两支兵器虽炎热便足以消散。甜甜的夏日下，祈求童话梦境可不变，期待甜蜜延续庆幸最初失见，为神两眼。信纸里写满情意，找不到你。 童话。